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像流云，随风飘去不踪影。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悲泣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下一站回味，我们共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。我是韩丽，第一首歌我们来欣赏的是张曼演唱的《我就是天空》。